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纪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七一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卖趁手，记得来啊！ 喂，中流期入的时间又同大家见面啦， 翻嚟 咁啊，稀客都翻嚟咯。 稀客，我游完浮翻嚟啫， 唔系你好似因为你系已经喺我心目中，喺我心目中已经好似冇做， 咁 冇 做呢个节目，好耐咗两个星期啫， 两个星期啫系咪啊？ 我五月尾都有翻嚟嘅。 唔系嗱，隔篱呢条友咧，隔篱即系今集都系啦，今集就冇嘉宾啦，即系有阿 A 伦喺度同我袁绍喺度啦，咁啊， 游完浮翻嚟啦， 即系中流期入嗰、那个嗰、那个初阶。是记得我哋两个，咁有时我哋会系讲到某一啲旅游啲地区嗰啲，即系搵啲搵我啲 friend 啊、啲嘉宾啊，即系阿天慈佢哋啊、阿 Ivan 啊等等啊，咁啊会上嚟即系帮我拖做下节目啦，等小弟啊冇咁辛苦啊嘛，咁啊今集就我都唔想咁辛苦， 又 交俾隔篱嗰条咁样嘅蛋散、啊。 蛋散、 啊，首先咧，我系极度要谴责隔篱嗰条友，因为咧点解咧？事完就系、是、我就。好中意蛋黄哥嘅，但隔篱条契弟咧就着住蛋黄哥，咁喺我面前咧约我食饭咧就喺度养啊养啊咁样， 系啦吓，仲要咁啊， 仲要特点，我真系顶你个肺，呢一个都唔系问题，仲要系唔帮我买， 话冇晒钱啊，我真系冇晒钱，剩翻五千镜啫， 所以就真系 涨咩鬼啊！ 今集节目系含住怒火去做嘅， 含住怒火去做， 要爆隔篱条友，不如全半个钟就嚼你啦，好唔好？ 好好好，你 嗱咪。即系讲下啦，嗱，今集中流皮入咧就系唔讲嗰啲什么咩地区嗰啲嘢，因为我哋会讲翻第二样嘢啦，因为隔篱嗰位老兄啊，啱啱就系、是。你自己去完日本翻嚟啦，系嘛？ 游完浮翻嚟，我个新年完在日本 一个礼拜啦，咁啊就系话 过几礼拜啊。 咁啊，因为你玩咗翻嚟之后咧，咁啊我就忽发奇想，喂，不如咁啦，因为我哋你知啦，亚洲人啊，咁啊去到啲外国嘅地方啊，咁啊好多人都系会被误认为系陆客噶嘛，即系啲大陆啊嘛，咁啊所以就 系噶系噶。 今集我就开个 topic 俾隔篱嗰个。兄弟讲嘅就话即系外游是如何与陆客咁啊区分咧，咁啊讲之前咧，咁因为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出街嗰阵时咧，即系其实我哋录音同埋出街相差几日啦吓，咁啊出街系26号，六月21号， 21号 啦，即系礼拜二嚟，咁我哋都喺度提啲听众就系话 月费时间到啦， 你睇佢几呢条友真系。 一交月費佢又出現。 我一交月費就出現嘅，我 其實我哋一個黑一個白啦，係咪先？係啦， 我呢個係 扯貓尾啦， 月費住 冇嘅，咁就係即係提大家啦。咁啊，因為就係可以交月費噶嘛，支持普羅啦，咁支持中流奇人啦。因為呢啲月費就話你交俾我哋咧嘅話，就係會幫到台資啦，咁啊幫咗我哋叫做 幫 普羅神少少居馬費咧，都開心嘅。因為其實就唔係話嗰個錢銀多少嘅問題啦，因為始終我哋都講過，即係中流其實呢啲節目咧係遠性少少嘅， 冇錯。 即係我哋唔係講政治，都係講下啲地區導賞，讓大家認識香港咁樣嘅啫，係嘛？咁啊，所以就話唔緊要嘅，即係你哋當然我哋都係會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鬱敏踩場啊， 啊 陳雲老師啊， 呢啲一定係最主力 㗎。生仔啦， 捐咗呢啲先啦， 等等啲好多嘅政治節目啦。我哋呢啲中坑嗰啲咧，你 有多元先， 有多餘嘅， 有多元先啊！咁多仔啊， 咁多仔咁啊，一買一服務啦，係咪先？即係好簡單，鬱敏踩場加中流奇俠搞掂先，就係你一個月嘅 package 啦。 冇錯。 OK， 咁啊，講完錢啦，我哋就講翻正題，就係我哋外遊嗰時咧，就如何與呢個陸客啦，即係我哋都係會話同啲好冇教養啊，好冇質素嘅大陸客， 其實都係 咁啊，區分，因為有時好大鑊嘅，你出到街。或者你去到啲好多地方咧，人哋嗱香港人個面孔都好啲，雖然黃眉膚咧，有時即係早幾年就被誤認為係呢個個嘅。你是不是日本人啊？譬如你去到馬來西亞，人哋會唔會你日本嚟噶？你台灣嚟噶？ 我寧願叫呢啲喎， 但係因為呢幾年咧，你發覺一樣就話好多陸客。即係都已經係遍佈，好似啲病毒咁樣啦，即係傳播呢個世界，即係大陸嘅客人就會去好多日本啊，去歐洲啊，去大馬，去台灣啊，或者其他地方香港。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會出到去玩咧，唔多唔少都會受少影響，就話人哋會以為我哋係大陸人嚟嘅。嗱，咁我想問你啦，咁因為你就啱啱去完日本翻嚟咧，你去咗幾日？ 八日， 即係一個禮拜多少少啦，多日啦。喂，其實你八日個過程。你有冇俾人誤認為你係陸客？ 哦，咁實有嘅，咁實一定有，因為如果你譬如去嗰個黑門市場嘅話咧，咁可能都多大陸人嘅嗰邊。咁因為 即係去係咪大阪一個地方啊？ 大阪 某一個地方啦，係咪？ 專係食魚生啊嗰啲咁嘅嘢嘅。咁某啲鋪頭咧都 by default 講普通話嘅。 基本上都喂，但系唔系喎，嗱你可以咁講喎，即系人哋唔係歧視你嘅，咁你因為你始終國語即系講國語普通話都係國際語言嚟噶嘛。 但唔好意思，我係唔識聽普通 話。即系你除咗你英文之外，咁會唔會係因為你係黃皮膚走入去，佢就同你講普通話咧？ 可能係啦， 唔排除 嘅，可能佢哋淨係識講普通話或者同埋日文。 咁啊，何以見得呢位兄台覺得人哋覺得你係陸客咧？ 因為佢講普通話咯。 屌，咁我咪頭先講咗啦，會唔會係國際問題啊？佢以為你黃眉夫， 可能係咯，我唔知道。大爆大跌幅講普通話就當我會同佢講翻英文咯。 咁你點啊？你又係咁講英文啊？ 係啊，我唔識講普通話。 我都試過呢啲 case， 即係譬如我記得好笑，我上次去大馬啦，即係馬來西亞嗰度咧，咁啊 check in 一間酒店啦，咁嗰個女仔係華人嚟嘅。華人嚟嘅，咁佢見我去 check in， 咁我都係講英文啦，就喺 check in 咁咯。咁佢又同我講國語，咁我係咁唔理佢，我不停同佢講英文， 一樣 不停同佢講英文，因為我其實我覺得好討厭，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自己嘅感覺。我去到外面玩咧，即係咧，喂，我明明係香港人嚟噶嘛，咁我行過嚟，其實你馬來西亞嗰啲朋友仔係識多個語言噶嘛，即係又識講廣東話， 主要係我唔識聽，我唔識講， 又識講華語，又識講呢個英文，佢明明係識講廣東話嘅，佢又唔講喎。 咁啊衰啲， 就講國語喎，咁我就唔係佢可能以為我係即係。我都唔似阿產啊，係嘛？啲大陸人啦，咁 唔似， 都可能就係話佢會覺得你會唔會係台灣人啊，或者你係其他人啊，即係穩陣啲， 可能係，可能都覺得台灣人。 咁啊，佢就係會同你用華語溝通啦。咁就 嘅台灣啦，係普通話。 咁就會好少少啦，同你用呢個嘅，即係我哋講嘅國語啦，咁啊普通話溝通啦。咁啊就會就一路頻同你講國語，咁我就唔理佢啦。頭先我話即係我又係同你咁啊英文回應翻你啦。咁我跟住最後我講曬大陸。 明佢都係講國語些些咩咁樣，我屌頂個肺，即係都要你係要堅持。 thank you 唔得咁樣頂你， 係啊，即係 thank you 好難講啫，其實 冇問題。OK， 我接受算啦，即係住幾日咁啊算啦。喂，咁你講下你即係嗰八日裡面，譬如頭先你講話你去到某一啲地方食嘢啦，咁啲人會同你講國語，即係你話心目中唔認為你係陸客啦，又或者我頭先個 case， 或者可能台灣人啩，可能咁我心情會好啲嘅。 我哋個自尊心唔好咁快受損先。 係係係， 人哋應該以為係台灣， 我忘記台灣人都係講國語呢個意思。 或者你好多東南亞地方華僑， 不過咧，都感覺上日本咧，即係比較都唔係咁中意大陸客嘅。 咁會唔會對你有啲偏見？ 都唔會， 以為你係 都未必未必，因為譬如我去咗奈良嗰、那個奈良嗰個睇鹿啦，咁一出地鐵 神鹿公園嗰啲 係啦，咁我一出地鐵隔離就係嗰、那個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係 啦，咁一入去佢我又唔知點講，一打開就係、是。繁体版的地图 咁、啊、正繁体版 系啊，跟住先问我 咁都几文明咁、啊、都几 系啦，跟住先问我诶呢、這个地图系for香港同埋台湾嘅，你喺边度嚟？哦，香港嘅，诶咁啱啦啱啦， 有冇即刻讲英文啊？ 即系讲英文 ，Yeah, I come from Hong Kong 咁懒型咁样，有冇即系讲？ 我系讲英文嘅，有啊，我系讲英文，但系佢都用英用翻英文嚟对答嘅， 系啊。 因为其实而家日本都好多鬼佬， 因为你日本你早十年八年就 早十年八年咧就应该就唔得嘅，其 你一同佢讲英文，佢就低头族噶啦。 我上年第一次去嗰时候咧。都是用好簡單英文嘅，都 OK 嘅，係啦。而我呢個係完全唔識日文，未去過日本，係啦。 所以我其實覺得你真係好堅啊！即係你係一個，即係上年你係完全唔識日文，又未去日本，但你一條友咁樣做，我真係 未 試過。唔係我哋其實夾呢個節目都好瘋狂，你同我兩種性格嘅，你係典型嘅獨男。我是暖男，系咪先？即系 暖男 啊！我中意 social 嘅，我又中意即系冇问题啦，即系识下朋友仔。你又系另外一啲性格啦。咁我哋都几癫嘅。咁但系话你真系好嘢，你一个人去一个唔系咁熟悉嘅地方，仲要 好玩嘅，你唔觉得好玩嘅？ 我会好惊咯，因为我 点解惊俾人食啊？ 唔系，我系有预备嗰啲人， 唔系， 即系我一定要去玩。 日本就唔惊嘅，但系如果俾咗一个人去其他地方嘅话咧。即係譬如啲比較落後少少， 我會做功課。 泰國啊嗰啲咧，我真係唔夠膽。 泰國唔落後啦，早廿年、早十年已經好多香港人。 但嗰啲我真係一個人唔夠膽去。如果日本啊嗰啲咁嘅，我都夠膽嘅， 都係去。 係啦， 嗱咁啊，大約你啊講咗，即係嗰七八天就都慶幸啦，一兩慶就係冇遇到啲即係不禮貌嘅對待咧。 OK 啊 ，OK 啊， 即係都係因為其實我哋覺得話其實點樣區分我哋係香港人同埋你係陸客，因為今日係預防啊嘛，我哋係要照教大家預防啊嘛。 其實都有樣睇嘅，其實 你覺得點樣？我覺得睇樣都會睇樣。 去日本咧，啲大陸客嘅話咧，通常都係阿嬸啊，即係比較想，即係四廿幾零歲嗰啲人嚟。 唔係，我哋唔係計年齡啦，我哋講翻嗰個，即係譬如你係由外觀或者你到內在，我哋係點樣去到旅遊啊？或者你啲第二啲國家，你外遊嚟香港，咁你點樣唔好俾人哋區分你係陸客啦？即係我或者咁樣講，係點樣區分你唔係陸客啦？嚇咁啊會點樣好啲？第一就係話個形象方面， 因為 早十年八年咧，其實係好易認嘅。即係譬如你去到台灣，你去到某一啲地方，你去到日本，你去到韓國，喂，其實啲人一望你，喂，你係呢條友係香港嚟嘅。咁隔離嗰啲友係大陸嚟，知唔知點解？因為香港人係形象鮮明啲啊嘛，即係起碼我講早十年八年啊，我講嚇，即係你係成身你會著啲國際嘅品牌啦。啊、你嗰啲衣着啲波鞋嗰啲啊，喂，起碼都係會咩 Nike 啊，或者你其他嗰啲名牌子啦。咁但係你啲大陸嗰啲唔係噶嘛，即係佢係真係係你去到泰國，我哋成日都見嘅，去珊瑚島游水，佢著西裝咁樣嘅。咁去觀光睇動物園，佢又係著到西裝咁樣嘅，好怪嘅係咪先？所以即係你個外形同埋就好多都係會戴好多帽啊，一團沙人啊，全部頂帽啊，紅色啊，咁啊藍色嘅一頂帽啊，即係啲旅人社就作呢個嘅區分。咁你係會好易認到，喂，佢係呢個陸客嚟嘅，同埋、啊、你係呢個香港人嚟嘅，咁你係個衣著形制啲，同埋就話個髮型好易認啦，平頭裝啊嗰啲啊，啲典型大陸啲陸軍裝啊，哇，全部嗰啲頭。 但而家就冇嘅，而家。 但而家因為點解咧？開始慢慢先進啊，所以呢下先賴嘢啦， 呢下先賴嘢。 佢哋啲陸客全部，喂，佢用個 iPhone 貴過你啊，係咪先？即係我哋都用啲 Android 爛鬼機啊嘛，佢哋部部都 iPhone 嘅六七千蚊啊， 係 啊，戴啊戴撈啊，咁啊成身你。 你剛才講的什麼名牌他成身都會起身，不過亦都可以這樣講的，你是香港人就不會成身名牌掛在身那麼奪的，即可能這些都是會比較奢華一點，六克就會這樣做啦。那第二這個是個外表問題啦，那第二個就是說六克最討厭的形象，即有時我們都會上網看很多啦，即六克有什麼去到有很多什麼惡行、啊、就是說、例如去到某一個地方的酒店就會在那裡叫啦，即是在那些大堂那里怪叫啦， 我覺得呢去到日本他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是這些即是 我未遇過，但我覺得他某些怪即 你住民宿是不是你住 細型一點的旅 行Service Apartment 哦、啊，其實都是跟酒店差不多，應該都是會見到啲綠客嘅，可能都會。 香港人多、哦， 香港人多， 香港人多，所以就 識揾啦，即係揾少啲冇乜綠客嗰啲地方。 係啦，嗰笪地方少。 因為其實好應啊，即係譬如你去到啲綠客嗰啲啊，即係 even 嚟香港啲酒店，你都係好討厭，就話啲大陸人就係去到啲酒店大堂就喺度，領隊又係啦，即係領隊喺度怪叫啦，喺度啦。 即係唔係酒，即係我頭先見到啲怪集咧，就都唔係酒店嘅，係、啊、買嘢地方。 啊、買嘢地方有咩睇到咧？ 免税店咧 有乜睇到咧？ 即係有好多免税店就係大陸人嘅掃貨之地嘅、 啊，香港都會啊， 係香港都會，但係、我一見到太多大陸客嘅話咧，我又唔入去嘅、嗯，因為我見到就係、是、 驚俾人哋誤影啦，一來啦， 一來係啦，二嚟啲價錢又係水魚價嚟嘅，我聽，主要係旅遊巴成堆人落車， 即係你日本嗰陣時 係啊，你已經知道咩事啦，係嘛？你見到咁嘅情況， 咁你去嗰啲店咪應該係呢啲團體去嘅話，你更加唔好去啦。即 係啦， 即係你喺香港，譬如你香港居民，屌你去到你買朱古力，隔離有間啡粉嘅喺度，隔離有間寫住朱古力，好多團體去嘅，咁冇人叫你去嗰間好多團體入嗰間， 你一定唔會入嗰間嘅嘛。咁上年我就去過一間嘅，上啲走過去買緊砌圖嗰時候，又係好鬼大聲嘅，佢、嗯、買嘢係即係就咁鬧啲店員又剩嘅。 即系总之就系话喺度怪叫啊、丧叫啊、闹人啊， 系啊，一样啊， 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绿客啦。 但系即系日本啲人好纯噶嘛？ 唔系日本啲人佢系表面冇乜嘢啫，即系譬如佢喺隔 lift 嗰度，我哋成日都会听噶啦。你喺隔 lift 嗰度鞠躬啊，即系我哋唔识人咩声啊声啊，你好，欢迎光临啊，过身咪屌你老母咁样啊，帮衬完翻拎啲走啦。即系有时会系咁样。 我相信佢哋心系咁谂。 即系日日喂，屌喺隔 lift 嗰度困住，系咁样鞠躬唔屌你老母啊？ 我觉得佢心系咁谂。 正常会系咁谂都系正常嘅。你系不过即系日本人佢就会系会点样讲？佢表面会处理得好好，会处理得好好，基本上咁啊，六客就系我哋讲咗一种咧，即系除咗系叫之外啦，咁同埋就系话佢哋好多时候都系会整污糟晒地方，即系去到啲即系同埋以前我哋都系会带团出去啦，或者嚟到香港啲客，我哋有少少嗰个经验就系佢哋会整污糟晒啲地方，譬如啲酒店嗰啲啊，去到啲餐厅啊等等啊，亦都系会食嘢食到周围都系啲餐厅啊，咁啊酒店亦都系啦，即系用完之后咧。基本上就可以打完仗咁样，啲皮嗰啲周围肥嚟肥去啊， 不过污糟邋遢啦。算今次嚟讲，唔系遇太多大陆人，因为我去 唔系遇太多大陆人， 因为我今次去嘅地方避开晒， 尽 量避啦，尽量避啦，即系抽叶完就冇计啦，得一笪地方啫， 系啦。嗱，我哋就咩咧？咁我哋就讲完咗你去日本啦，因为其实你都冇乜嘢发生啊，原则上冇咩好讲 啊。系啊， 咁我哋而家就会讲，即系譬如你话我系做即系譬如入境嗰啲啦，即系嗰啲游客嚟到香港就一般陆客啦。咁啊，同埋你系外国游客啦，或者你系啲华人啦，你系即系讲普，你系识讲国语，譬如大马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台湾人，你嚟到香港啊等等啊，咁啊系点样系同啲陆客区分呢？咁首先就系话系嗰个形象问题，头先讲咗，因为我有时碰到啲问题都几攞命嘅，即系譬如我哋你即系你都我都同你讲过啦，我系曾经做过一个观光船嘅导游啦，咁啊做过一段咁嘅时间啦，咁我哋会接好多唔同嘅客人噶嘛，咁你啲欧美嗰啲又冇乜嘢咁样。 樣， 即係你一定冇嘢。 譬如你架船六點零，佢又唔係坐喺度，佢就算佢早到啊，咁佢咪喺尖東嗰度睇下海景啊，飲下啤酒啊，咁啊或者影下相啊。啊，呢架船六點嚟到嘅，佢咪啊唔該你啊，跟住就慢慢上船。喂，我試過一次啊，即係啲陸客嚟，咁睇到外省，佢係即係屌好衰唔衰啦，即係佢一來又唔識嘢，咁佢又上網訂自己，即係自己訂一個船我嘅服務，就食晚飯。咁佢又睇啲唔睇啲喎，即係你知上網介紹嗰啲係好鬼簡單㗎嘛，係咪先？咁佢就 OK 啦，訂咗嚟到啦。咁佢埋嚟，咁我因為呢嗰六點嗰轉嗰啲團呢，好多時都係會因為某一啲嘢出事，就話啲人呢成日以為訂完架船之後呢喺架船嗰度食普菲自助餐， 哦， 因為香港有嘛。咁但係唔係嘅，其實嗰次嗰個觀光服務係上船去到鯉魚門啦，就會係落船去到一間餐廳嗰度 先食嘢。 係啦，咁我就即係因為以往有呢啲俾人哋嘈嘅經驗啊嘛，即係其實我哋好無辜做嘢啫，咁但係唔知你訂噶嘛。咁但係亦都係，譬如呢旅行社講得唔清楚。咁嗰次咧又係有啲咁嘅事發生，就話話説咁啊，嗰幾個大陸客即係一家三口嚟咁樣，咁啊差唔多六點集啊，佢拖住個 keep 走出嚟咯。佢話喂，我係去呢個咁啊登記咯。唔係，我記錯，應該係佢又唔講，你要問佢嘅，佢咪同你講係啊係啊 ，OK 啦，咁啊架船嚟到啦，咁啊準備上船，咁啊我費事賴嘢，我就會同佢講，喂，即係用我嗰啲半鹹半淡嘅普通話啦，喂先生就陣間我哋同你講聲先，我哋會上船嘅，即係坐半個零鐘就去你門，咁我哋咧。就行一段路去食飯，因為我見佢拖住好多件物，咁我一定要同佢講啦。 係，梗係啦。 即係跟住咧，你唔講牛字可能， 即係 跟住佢咧，佢就即刻離了啦。即係佢嗰啲小宇宙喺個身體就準備，即係佢講國語。為什麼這樣子？我話啊，我為什麼？我話你上網訂，我話你冇睇咩？我哋係會講咗。唔系喺船嗰度食呢个自助餐，我话架船嗰个拍，我话你睇架船咯，我话净系得啲饮啊酒啊饮嗰啲汽水，边有自助餐俾你食啊？我话即系啲态度当然好啲啦，即系我话唔会嘅， 你老味啦， 唔会噶，即系其实架船冇你都见到啦，啊先生，咁喂唔掂噶，咁点好咧？跟住佢又话开始就喺好似啲神功护体咁样抌地嘅上身咁样啦， 喂抌穿啊！ 边可能噶？我订嗰时明明系食呢个 buffet， 我话你上网睇清楚啦。我话唔系啊，我话佢可能写得唔清楚。跟住佢咧就咧上网睇到，咁佢又有啲吃亏唔对路咧，就礼手即刻打俾佢上网订嗰间嘢，就喺度爆人哋啦。跟住即系又喺度即系好唔礼貌啊呢样嗰样。咁但系呢啲都系即系算啦。咁跟住佢同我讲，喂嗱，咁我佢话喂咁点算呢？而家我而家订嘅嘢货不对版、啊。咁我 唔 同你讲过六点嗰时 啦， 嗰时系六点嘅，你咪去讲咩？佢话我而家唔理，我三点嚟咗噶啦，咁我而家等咗几个钟嘅话，咁你架船嚟到啲服务唔系我要嘅服务，咁点先？我话咁点啊？我话嗱，第一即系解释一两废话，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讲呢个故事带出一样嘢，就系话系。佢係啲陸客有時佢係好你遇到 long 禮咧，佢係好 long 禮嘅。屌、你三點嚟關我咩事？ 係啊， 係咪先？你三點嚟，或者你尋晚凌晨三點嚟嘅話， 我唔諗理你啊！ 你喺海皮瞓覺，你關我 Q 事咩？咁佢會同你講：喂，我三點嚟到啊，喺度等咗好耐你啊。咁啊，我哋啱啱時間好趕，我哋聽日就翻大陸啊。 咁點啊？ 咁啊點樣啊？即係佢又會一輪嘢講一大輪，跟住到最後我話嗱，總之你講咁完咧，我話架船咧，成架船幾十人喺度等佢啦。我話嗱，先生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要有啲 schedule 要行啊，一系你就上船，一系咧就你翻去退钱啦，即系你投诉点都好咧，即系我哋啊，即系夹住喺中间咁啊，中间人嚟嘅啫，咁冇办法啦，啊，咁去嘈一大量啦，我唔理你，你作为一个香港嘅导游，你而家要服务好啲，对我话我点对你，我系导游，系负责呢架船嘅导游啊嘛，我话你有啲唔满意嘅话，我呢个时刻呢、這个 moment 帮唔到你，跟住又最后就 系 我叫我同事咁啊搞咗啦，咁我就。帶去嗰個旅遊業，即係嗰啲香港旅發局嗰啲，喂，你同佢搞咗個大陸人，佢話報錯名喎，咁樣跟住啊抌低佢，即係走 Q 咗咯，即係，但係我係會覺得係即係好唔文明咯，好唔文明，即係你喂 賴死咯， 係啲陸客係會好賴皮嗰啲嘢，即係喂你自己訂錯嘢，搞錯嘢啊，咁啊 訂錯 關我咩事啊？即係你同啲你外國嗰啲人去，就因為都試過有啲美國客啊、澳洲客啊，佢明知訂錯嘢嘅，嗱啲外國人點樣嘅，佢照跟你。 完成晒晒所有行程嗰啲，跟住上船，佢最多翻来投诉嘅，即系话货不对版嗰啲啊，咁啊，但系就唔会好似啲陆客嗰啲咁癫咁样。咁所以就话系你，譬如你嚟到香港或者我哋香港人嘅话，就系、是去到外国旅游啦，我哋系点样预防俾人哋误认为陆客？第一就系你老夫系头先我哋节目过所讲，就一定唔可以讲普通话。系嘛先？嗱咁嗱，除非你去到台灣嗰啲啦，即係我哋香港人嗰啲國語可以聽嘅咧。 但係唔好意思，去台灣我都講英文嘅， 都 OK， 都 OK 冇問題。唔係咁，但係你台灣嗰啲你講國語，佢一聽就知你唔係大陸人啦，因為你去到 因為 和和散 check in 啊，散花粉聽啊咁樣， 肯定啲普通話肯定 啲國語好流啊嘛，所以係 啊好流。 你知啲大陸啊，我出 check in 啊，規定啊嗰啲咁樣， 好明顯就係廣東話嗲啲音嗰只啦。 所以都係姑且都 OK 嘅。咁啊，老虎蟹都唔好呢個嘅講國語啦。即係你嚟到香港都係，即係同埋就係話好多朋友仔啊，你係啲華僑嚟香港嘅話咧，其實我奉勸你識廣東話嗰啲咧，你一定要講廣東話，啱唔啱啊？即係你去到啲鋪頭啊、食嘢等等啊，咁啊會係我諗相信正常啲侍應啊，或者啲人就會對你啲服務，我講啲市民，我哋就會對你友善啲。你喺外面地方，咁除非你話你去到嗰啲大型啲連鎖店嗰啲唔 Q 開名嗰啲啊，就話你講國語嘅話，佢就會非常之友善對你啦，因為諗住你買得多咁樣嘛。 英文咧、啊，英文比較好啲嘅喺佢出邊， 即係盡量都係講翻廣東話啦，咁或者會係講翻英文啦。係啦，你嚟到香港係會受歡迎嘅。第二就話喺呢個行為嗰方面，你去到香港嘅酒店啊，就無論係 check in 幾耐都就你又冇鳩叫啦嚇，你去到啲旅遊景點啊等等啊，就係唔該你係即係奉公守法啦，人哋影相你又唔好喺人哋個鏡頭面前行去啊嚇，你去到啲地方食嘢嘅話咧，咁啊香港咧係一個習慣就是、排隊嘅。因為我試過我自己都係有啲經驗，都會爆嗰啲大陸人嚇，咁啊就話係盡量喺少少個行為方面， 我發覺咧， 即係唔好做咁多咁古怪嘅行為。 排隊呢家嘢咧，而家香港都差咗好多， 都撲街咗啊！ 都撲街咗。 有時你巴士站好， 我淨想講巴士站， 因為點解咧？譬如你排隊咧， 你個肺， 跟住有啲人企喺後面嗰度咧，跟住你 插落嚟㗎， 係啦，跟住唔係佢唔係插落嚟，佢點樣架車嚟咗，跟住你上車。跟住佢掘住你，你不打我入档啊嘛，节目排到啊，佢喺后面嗰啲，我等咗好耐，我话你等喺后头，但系条队喺呢度啊嘛，系咪先？ 我通常 你咁唔跟呢个游戏规则， 我见有人想爆，我知道即刻咬开只手咁行咯。 你嘅身形加上你着埋大网哥，人哋会让你啦。 我今日先着啫， 即系平时唔系噶嘛吓，即系我就话系你系游客嘅话嚟到香港就话头先讲我嗰几个情况啦，即系你系斯文少少咧。咁啊，盡量識講廣東話，都有講翻廣東話。雖然我哋講呢啲嘢，好似話屌係咪係咪㗎，其實都係嘅，其實都盡量都係就咁樣咧。同埋你行為啊文明少少咧，人哋就唔會當你係呢個嘅國內人啦嚇。咁、香港居民咁啊，點樣係可以即係防好多嘢係話防啲大陸人喺香港啊咁啊作惡咧？就話其實都好簡單，就話譬如你係啲打尖嘅地方成日出現嗰啲，譬如你買嘢食啊、M 記啊或者快餐店嘅話咧。咁一有人打尖，你屌鳩佢得噶啦， 系 啲大陸嗰啲，其實我都爆過兩個呢咁樣，係啊，爆過一兩個。 我啊，因為唔識普通話， 我上次就係我唔係我淨你粗口唔使講，係咪先？你廣東話，即係有個女仔係大陸人嚟，一睇就知係 OK 後生嘅靚，我都鬧佢，但係鬧得冇咁粗咯。喂，你小姐，你喺後面排隊啦，呢個香港嚟噶，係咪先？咁跟住同佢。是即係嘈幾句咁樣咧，咁佢都唔敢出聲，戇居居咁樣。佢係唔識咯，即係佢總之一見到條隊，佢又插埋佢。 戇交交嗰只啫， 戇交交嗰啲啦，即係一見到條隊，佢又插埋佢啊。 佢戇交交。 其實你後面全部幾一個人喺度咁樣。 係佢戇交交。 咁啊，跟住嗰啲收緊嗰啲又戇居咯，佢埋嚟你又即刻買，係咪即刻起哄咧？即係香港人就爭取民主又冇咁齊心啦，係咪先？咁但係你話你逢親遇到俾人打尖啊，俾人哋係搶住你啲嘢，你就會喺度。怒叫嘛，香港人啲性格就咁樣。第二就話係去到啲景點、啲地方啊等等。我上次有一鋪，我真係好興嗰一鋪。係即係其實你香港嘅居民啊，都係要受呢個嘅教育嘅。我係有一次係好似年初，唔知年初二定係唔知幾時嘅。我係去做呢個嘅，又係啲船河嗰啲。咁我尖沙咀嗰度，咁一早嘅。咁話算我一早咧，我就去咗嗰個香港嘅文化中心嗰度。 嗯。 你知唔知發生一件事？我就好嬲啊！有個保安即係行過嚟， 市政下尾够不良精啦，你知唔知嗰日年初二我迎头第一对我讲咩？我话我屌你，我香港人嚟噶，你同我讲翻广东话，讲乜 Q 国语啊？时间未到咪未到咯，即系啲泼妇骂街咁。但系真系触动嗰个情义结， 真系会噶， 真系好卵兴咯， 好卵兴。 喂，我个样都叫做端正嘅，你老尾我行入嚟呢个文化中心，只系证明我系一个好卵有文化人啦。你同我讲国语，你咪黐卵线嘅，系咪先？嗱，我唔系针对啲保安，而系话系。即系针对屌你，你屌你 咁佢点解无端端讲普通话？ 你打狗睇住人啦、啊，唔系佢可能真系啱啱开门咁啊？即系可能我做法就系好唔文明啦，即系屌你无啦黑晒冲入去咁，因为我系唔知噶嘛，因为我谂住我屌十点几啲文化中心开啦，原来嗰日系某一啲时间佢系晏昼开咗，咁啊入到一个咁啊不愉快嘅经历啦。咁你香港嘅居民都系啦，即系遇到啲人系买嘢等等系同你讲普通话嘅话咧。屌柒佢得噶，因为你系香港人系咪？ 哎，我净话我唔识叫我讲普通话，我广东话喎。 系你讲乜广东话香港人嚟嘅系咪？即系今日就系、 是、咁。 喂，时间又够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就系基本上就噏咗一集系唔知咩嘅嘢嚟嘅，即系纯粹都系 咩？ 都唔系嘅，即系纯粹都系啱啱带起一个话题咯。即系话我哋点样同中国客区分咧？即系无论我哋出去又好啊，人哋入嚟又好，就好简单就话你系做翻一个有教养的人， 冇错， 系嘛？咁啊，守规矩的话咧，就咧原则上咧，咁已经好简单咧 ，OK 噶啦， 就同啲陆客咁样区分咁样，咁啊，再有啲 行为上边 啲大陆嗰啲怪异行为咧，咁啊，日头啲节目慢慢就有机会会再讲，系咪先？好，我哋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